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，这一座孤独的城市，在天空里高楼交接的尽头，谁追寻空旷的自由，阳光覆满这一刻宁静的我，隔绝了喧嚣和冷漠，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，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更坚强，我很坦荡，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。 直到曾经阻止了你。